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296集，忌惮。颜和如从在敦州时起，就是一副没脸没皮的样子，贴了一路的冷屁股，还能笑嘻嘻的继续，让人都忘了他是河州严氏的掌舵手，几年前就在中博吃人血馒头。他放弃雷惊蛰的时候也相当果断，为了沈德川的喜好，甚至愿意在敦州围杀雷惊蛰。甭管颜和如嘴里喊得多甜，要人命的时候半点都不含糊，他是真正的贪财，就像他没有黄金车驾绝不出门一样。如果坐在他对面的人没有足够的利益筹码，他连面都不会露。 沿海的柳州就是块风水宝地，它位置偏僻，和永义港相距较远，还是个月牙式的湾，船队不会暴露在外。只要封住了柳州州府游坛的嘴，咱们就能继续做生意了。 颜和如敲了敲金算盘， 把那份名单用好了，去往绝西的商队就不必再给江青山缴纳税银，往后的关税及内陆商税都由府军说的算了。等到日后府军霸业一成，将绝西十三城也收归麾下，这批贪官就是我送给府军的头份礼物，到时候杀他个洪水遍地，看谁还敢在府军手底下受贿。 物尽其用，卸磨杀驴。颜和如今年还没有及官，却已经知道心狠手辣四个字怎么写。他顶着这张人畜无害的脸，把那小算盘拨得震天响，上边计算的不只是白银，还有人头。沈德川没有理由拒绝颜和如，他确实需要新的港口避开江青山，就连铜矿他都不想让，因为战事今年各项开支都在增加，等到剩余三州全部收回，花销还要再度翻上一番。沈德川感慨般地说， 你想得甚远，在做生意方面我不如你。 待到颜和如离去，乔天雅才搭着一把手看着那门帘起落， 此子可伤。 他做事活泛，又极懂投人所好。 沈泽川也看着微动的门帘， 假以时日，必成祸患。 颜和如出了宅子，踩着人背上了马车，在马车晃动起来时，摘掉了脖梗上的金算盘，扔在绸缎软垫间，揉着后颈。 找着海日谷了吗？ 颜淼掀着车帘进来了，跪在边上。 神府上下嘴巴都严，四处全是锦衣卫，根本找不到。 颜和如有点不高兴，把算盘拨了一通，发脾气道： 什么锦衣卫啊，就是群要饭的，出了去都全挂了牌，在磁州给人做哈巴狗。今日我因为柳州港口一事让沈泽川起了忌惮之心，他这会儿指不定想着怎么杀我呢。 颜淼就是敦州当铺的传话伙计，实际上还是敦州当铺里处理来往账簿的掌柜。他是颜氏的家生子，几年前被颜和如放在敦州，颜和如对他的信任可见一斑。颜淼稍抬起些脸，借着暗光说， 我看沈泽川在磁州的作为也并非传闻中那样睚眦必报，如今战事危急，南北都借他实力，小公子千万不要自乱阵脚，跟他坏了关系。 他让我开春负担两州粮仓。 颜和若把算珠来回划着， 不就是在告诫我吗？你觉得他不是睚眦必报的人，我却觉得恰恰相反。 孔成峰拒绝他三次，他也没有动怒，至今对孔领以礼相待。两州的粮食我们补了，今年启动的军粮我们也补了，往西要建新港也是我们出钱出力，小公子的诚心他该看在眼里。 颜和如忽然把算盘从膝头拨掉，在开口前忍了片刻，最后说， 阿苗，你不懂的，沈泽川待孔领好，那是因为孔领虽然不肯跟着他，却依然愿意在磁州出力。秋前走淮州那趟生意就是孔领谈的， 他年前和周贵的幕僚生了间隙，也靠孔领在其中调和呢。不然周贵那般的蠢人还能在慈州做官？沈泽川才是物尽其用，知道把这两个人摆在一起，不仅翻不了天，还能替他把慈州守得固若金汤。至于我，他如果真心实意地想跟我长久，岂能纵容左右的哈巴狗三番五次冲我吠？ 严和如还想说什么，严淼忽然直起了身，低低地说道： 小公子。 严和如顿时停下，静了须臾，听着马车外响起了马蹄声，他捡起算盘，西行着跑到车帘边上，小声问： 谁呀？ 严淼答道： 离北铁骑。 严和如当即一阵后怕，他攥紧算盘，在晃动间想要窥探，马车却陡然停了，浪淘雪晶缓下速度，停在了马车边。萧赤也乘着漫天的雪隔空抽了下马鞭，背后的陈阳等铁骑也跟着停了。严和如用双手拍拍脸颊，扯开车帘喊道： 哎呦，真是二爷，路上就想着您呢。 萧赤也微偏头扫了眼里边跪着的严淼，再看下严和如： 见过府君了。 听说萧赤也为了夺回李北王在雪里跑了半宿，不仅没冻死，还掐断了十几号人的脖子。严和如因此吞咽着口水，觉得不知道是不是传闻的缘故，萧儿气势骤涨，那扑面而来的威势压得人不自主的浑身冒汗。 见过了。 严和如像是热得很，试着额间汗。 我给二爷带了一些珠玉翡翠，您回去若是觉得还成，就知会我一声，河州那边多得很。 萧赤也才从边伯营过来，没想跟严和如闲话，闻言只颔了手，便带着人走了。离北铁骑风一般的过去，严和如才敢搓着手臂连续打了几个寒战。 这二爷。 严淼倒是想起来什么，对严和如说： 一直在找一灯大师。 是吗？ 严和如歪头看着离北铁骑扬起的血雾，目光逐渐凝起来，笑道： 可是让沈泽川病着，远比让他好起来叫我放心呢。 屋内的乔天涯还没有离去，沈德川便说： 一会儿回去了，把柳州港口的事情告诉袁卓，晚些我们详谈。最近天冷，屋里的地笼要稍旺，别让他再病着了。 乔天涯在沈德川面前比费胜自在。 留心着呢。 沈德川想了话： 今年来地铁求见的人多，都想谋个前程，这几日就挡了吧，待袁卓病好了再说。你今日做得好，严和如心怀鬼胎，下回也别让他进去。 乔天涯从袖中摸出折笺，推到沈德川跟前： 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，头铁的人里有不少名士，袁卓都仔细瞧了，给主子写了两份名单。 两份？ 沈德川指尖温热，拂开那笺看了： 这份是可留不可用。 乔天涯指着左边： 这份是可留还可用。 沈泽川看着那份可留不可用，都是些颇有名气的学士，这些人里能用的很少，因为中伯现在急需的是实干派，但这些人千里迢迢赶来慈州投奔沈泽川，为了名声，沈泽川也不能轻慢，得把他们留在府上当亲客养。反观另一份可用，基本都是些名不经传的角色。 开春后需要一批人，到时候算上周贵那边挑选出来的人才，给各州都拟个名单，全部安排下去。 沈泽川打算把剩余三州都在春前收回，这样赶得上春耕，否则年底肯定还要为粮食再发愁。乔天涯闻言应声，听着檐下有脚步声，便站了起来，笑说： 二爷回来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